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， 请听广播连续剧《普通人家》。广播连续剧《普通人家》第一集，根据李宝群的话剧《父亲》改编。策划：单玉洁、姚选臣；编剧：陈继忠、姚选臣；编辑：张九卿、方南；导演：陈光、金杰；录音：东升、亚堂；监制：王然、贾国志；总监制：海清、扎娜；录制：赤峰人民广播电台、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。这是北方一个城市普通工人居住的工人村，老杨头和他的一家人就住在这里。前几天老杨头生病住了院，可愣是在病床上躺不住，今天要出院了，老伴儿正忙活呢。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， 二哥你别嚎行不行？说你呢，你能不能不嚎了？妈，你管不管他？快熟了才起来，衣服不穿脸不洗，就在这干嚎。妈，你快来呀，妈！ 呀，二青，别嚎了。 小玲啊， 嗯， 这些日子我总监有个小伙子来找你，是不是处对象呢？要是的话，一会儿你爸就出院了，你领回家来给他看看，让他高兴高兴啊。 妈，他那对象早就生下来了，就是跟他还没见面呢。 大哥，你是不是下了岗憋的没事闲的？就凭本小姐的条件， 嗯， 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 哎， 回头率又是100%的模样。 呦呦呦呦， 现在啊不是谁找我的问题 啊， 而是我想找不想找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追我的人老了。 对， 本小姐根本就不屑一顾。 你拉倒吧你。 你有点正形吧。 哎， 你瞅瞅你们到一块就闹。你大嫂扔下孩子就跑了。你 咋了？ 下岗小半年了，整天在家里趴窝。 我也不愿意这样。 还有你。 我怎么了？ 你怎么了？嗯，念完了大学又老是挑工作，动不动就在家里闲着。你爸就是因为你们的事儿天天着急上火才得的心病，今天也是因为你们的事儿急着闹着要出院的。我可告诉你们啊，今儿个谁要惹他生气，我可不给他好脸。 听见没？听见没？说你呢。 说谁呢？ 说你呢。你 我可是老老实实的。妈，有什么话您请吩咐。 你大姐去买菜去了，去接一接啊。 哦， 顺便买点酱油啊。 行啊。哎妈，大姐回来了。 妈， 哎， 东西我都买回来了。 大玲啊， 哎， 都买齐了啊？ 买齐了。 哎 呀，妈， 嗯， 这肉还没切呢。 嗯， 你看你，好好好，我来啊。 哎，玲儿啊， 啊， 你是厂先进，这两天咱老也不上班呢啊？ 嗨，我妈，我吧，我这两天跟人家倒班呢。 接着手了啊！要都出血了， 哎、妈， 二强，快、哎、快快来快来，快、哎哎、给你姐包上去、 哎。好好好， 哎呀，我去看看锅啊！ 哎哎哎，哎 呦， 我看看，我看一下。 哎， 哎呀，没事儿，离心远着呢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当把白求恩。 轻点。 哎， 这， 姐呀、啊，你这两天可是老出事儿，要不把你下岗那事交代了得了？ 小点声。我可告诉你，小强 啊， 我下岗的事儿啊，你可别跟爸妈说一个字，你听见没有？ 就你这事瞒了今天，还瞒得了明天呢？ 哎呀，我吧， 嗯、 啊，我已经在厂劳动服务公司登记了 啊。 我寻思，我等找着活再告诉他们。你急啥呀你？强啊， 嗯， 姐求你了啊， 嗯， 你说咱爸咱妈吧，为你和小玲的事儿，那心都操碎了。这要是再知道我下岗了， 哎，姐，好，我不说行不啊，姐， 强啊， 嗯， 这两天你大哥来家，没跟你说什么吗？ 没有，咋了？ 我呀，我也是才听说的，说厂部吧。也有一部分干部要下岗了 啊！ 已经开会研究了。 真的？那我大哥不会吧？大哥这些年干的可不错，又当主任又当科长。再说上头有规定，那一家人不能都下岗吧？ 小点声你 啊！ 这我知道啊，可有人都看见了，说你大哥一大早就到厂办公室去了，也不知道他是干啥去了。我这心这一天都七上八下的。哎，对了，江 啊， 昨天晚上吧，你大哥找你姐夫去了， 啊， 俩人在外面嘀嘀咕咕说了半天，你大哥特别的激动。 是吗？ 他可别再出啥事儿了。 得，咱家是越来越热闹，我哥要再出点啥事儿，那可就够喝一壶的喽。 二强啊！ 啊， 二强， 哎， 去趟学校，把莹莹接回来啊！ 啊，呀，姐夫， 哎， 大老板忙啥呢？ 哎呦，二强啊，这不刚忙完了一宗买卖，哎，不比你们闲人呐！ 说你胖你就喘，你忙个球啊！ 哎，跟谁说话呢？臭小子！ 问你个事儿、 什么事儿？说。 我听姐念叨好几回了，说是小亮从大学来信，生活费不够，咋的？你不给寄钱啊？ 哎呦，自己的儿子我还能亏着他呀？哎，是这阵子太忙了，没顾上。等会儿去看爸的时候啊， 嗯， 我给你姐拿2000块钱， 哦， 让他给寄去啊。 嗯， 你看，说着说着又来事儿了。喂，哪位？哈，孙胖子，说，什么事儿？啊，哎呀，咱俩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你那点钱我还能不还你咋的？我正想办法呢，啊，等，回头联系。啊，好了，哎， 姐夫， 啊， 再问你个事儿， 嗯， 我姐整天愁眉苦脸的，哎，是不是你们？ 瞎猜啥呀你？她在厂子里当先进当惯了，下岗受不了了，又不敢和爸妈说，愁的。 一会儿见老爷子你也别说。 行啊， 哎，再问你个事儿， 你哪来的这么多事儿的？ 我哥昨天找你干啥去了？听说你俩捣鼓了半天，商量啥呢？ 你们可是亲兄弟啊，你应该知道他在想啥。 我知道我还问你啊？ 哼，那你今天就能知道了啊。 二叔。 哟，莹莹啊，莹莹， 莹莹，二叔刚要去接你。 等你接，早晚了三春了。啊，对。看，我把爸也接回来了。哎呦， 不愧是大学生啊，办事效率就是高。 爸，嗯，你老这病好了？ 废话，不好我能出院呢啊？还愣着干啥呀？上车一块回家。 对对对，快快， 这个车停着也得掏钱呢、啊，你快上， 快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挤下来。 老杨头出院了，在儿女的簇拥下回到了工人村自己的家。 爸， 哎， 回来了， 回来了。 来来来，坐这儿吧。 坐这儿。哎呀， 妈，哎哎，那我炒菜去了。哎哎，大成，二强， 哎哎哎， 摆桌子呀。 啊啊啊， 哎哎，不忙不忙，等大强回来再说啊。 哎呀， 好嘞， 你别等了 啊。 他说接我出院他也没去，八成啊忙活啥事儿去了。 哎 哎呀，还是家里的好啊。妈一进家门啊啥毛病都没了。 哎呦，你呀， 哎，轻点。哎，来 来，二强， 哎呀， 搬桌子，快点， 把这儿子摆个凳子。 行， 拿杯子 就放在这儿。 洋洋，书包拿走。 哎 哎，来来，放。 老头子， 嗯， 你犯病那天呐，可把我给吓坏喽。 哎，你怕啥呀？ 哎， 都奔七十的人了，走就走了呗。 哎，不行，我不让你先走。 嗯， 要走你得走我后头。 说啥呢你？ 我先扔下这四个小弟，我咋弄啊？啊？ 哎。这一想啊， 嗯， 我十四岁进厂当学徒， 嗯， 二十跟你结婚，嗯，生大龄那年你才十九，对不？一晃啊，小龄今年都二十六了， 嗯， 你呀、啊、还像个抱窝的老母鸡似的，顾着这个呀，护着那个呀， 说我哈，你呢？ 嗯， 凭这个病身子去买羊肉串不就为这四个小的啊啊！老头子， 嗯， 这医疗费厂子给报了？ 报了 啊！ 不给人医院结了账，人家能让出来呀、啊？厂子是真不赖呀、啊！ 嗯， 那么多人下岗了，开不出工资，愣是特批了一笔钱，报了我的住院费。 嗯， 咱这心里头。热乎啊， 不就因为你是厂劳模还受过工伤啊、 哎、说了归期，咱这辈子靠谁呀、啊、 嗯， 就得靠着咱的厂子。 嗯， 我说啊， 嗯， 看明我真有那天，你可想着把我那骨灰盒埋在厂子大槐树底下、哎、听了吗？ 说啥呢、嗯、啊说着说着竟说晦气话呢。 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 嗯， 哎，莹莹啊， 嗯， 给爷爷倒杯水来。 哎， 我吃点药。 嗯，你瞧瞧。 哎 呀， 哎，我说啊， 嗯， 你听说了没有啊？ 啥呀？ 冯大个子、冶炼厂那两个小子全下岗了、 啊， 两家的人呢，排着班上他家蹭饭吃， 哎、 连厕所都在他那上。麻了巴子说为了省水费。 哎呦， 你瞧瞧，爸，这你都不算啥。你听人家说没？ 说啥、 啊？现在下岗啊，是不怕这一个两个，就怕这一家一户；不怕这一家一户啊，就怕这一大片厂子趴窝黄铺。 你小子这又从哪儿翻得出这些个屁壳来？你 屁壳？外边工人村多少人下岗了？外边管咱们叫啥？这叫度假村。还有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：工人村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工人村里静悄悄，十个有九个把岗下，还有一个。放长假，未来的日子怎么过？大家都往海里扎，能捞鱼的捞鱼，能捞虾的捞虾，捞不着的靠爹妈。 放屁！ 你 这是埋汰咱们工人村，我他妈揍你！ 哎呀呀呀，咋了咋了？你一回家我连话都不能说了。 你胡说八道就是不行。 哎， 我跟你说啊，这些天在医院里头我就合计好了，你和小玲啊，不能老在家这么闲着。明儿个我去给你们补手续，我跟你妈在家里的串肉，你们俩给我上街卖羊肉串去。 哎， 啥？人家小玲是堂堂大学生，能够我上街卖肉串去？你这不给知识分子抹黑吗？你 说啥？ 反正我不干啊，我是正经工人，那厂子复工我还回去干活去呢。 你他妈也配叫工人呐？整天在家闲着啥活不干，你算哪门子工人呢？你 那是我愿意的吗？那是厂子定的，国务院定的，你跟我喊啥呀？你 小子怎么 打你？行了，这活着就吵的。哎呀，小强 啊， 拿这把酒倒上 啊。 他姐夫啊， 哎 哎，你也过来坐。 哎，我马上来。 哎， 大家坐来。 哎， 大玲啊，你炒菜上菜啊。 哎，好， 您老和妈上座来。 哎，好， 都坐好。哎，好，洋洋过来。 来，过来。 哎， 你是 爸？我爸回来了。 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回来晚了。 回来晚了吧？罚酒， 对不对？ 罚酒三杯啊， 罚三杯。 哎呀，罚啥罚呀？慢慢喝啊。小强，一见酒你就来神儿。 哎呀妈，你看这 妈 酒， 我认罚。 哎，倒上。 今天呢，喝多少我都不会醉。 哎， 老弟， 回来了吧？ 你别看咱这是工人家庭啊。 啊！ 可咱家这些人都不白给， 那是。 嗯，姐夫，这是挣钱能手。 哎，对， 咱姐年年上厂子光荣榜。 哎， 咱爸那是当年机床厂有号的老工长、老劳模。 对， 为厂子那手都干残了， 英雄啊，老杨。 当时那天车咔嚓一声，眼瞅从顶上掉下来，哎，底下一大堆的人都得玩完。哎，我姐夫也在里头吧？当时我爸看见了，冲上去大喊一声：“ 行了，你听见了是咋的？还他妈大喊一声！知道的是你说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说王成、董存瑞呢。” 小强说的没错啊，当时我爸要不是推了我一把，死的头一个那就是我呀。爸，我敬你老一杯， 敬一杯， 祝您老身体健康。 嗯， 永远健康，永远健康。 行了，你们呢？别他妈借着酒劲儿在这吹了。哎呀，以后啊，不行再提这个事儿了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换谁他也得这么干。行了，这个酒我喝了。 少喝一点啊。 好， 喝一点， 痛快。姐夫 啊， 你敬爸一个，我敬俩。 那好， 干啥呢？ 来，再来， 今天呐，我特别高兴，我要宣布一件大喜事，从今天起我解放了，我彻底的解放了，解放区的天， 大强 是晴朗的天。 我说大强，你接个有点不对劲儿啊，你到底出啥事儿了？ 妈， 嗯， 今天啊，我把厂子给炒了。 你他妈耍酒疯了你啊，不行说醉话的。 不是真的吧？今天呢我主动下岗了。 你说啥？ 我弄了份辞职报告，我往彭主任那一扔，我头也没回我就走了。你爸，我要下海啊，我和李工商量了，要去干一个彩色不锈钢厂，我要飞了。 嘿，好大哥。你下岗了，大姐也下岗了，大家都平等了。 行， 大玲 啊， 你 这是真的？ 爸，是真的。大玲他们车间没活，40岁往上的全都下岗了，每月开80块钱。 这叫啥？这叫青春献给党，老了离工厂，要想儿女养，儿女全下岗。 老头子， 爸呀， 爸， 妈， 你 快煮鸡蛋，煮鸡蛋， 快煮鸡蛋， 我去拿。 杨家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。下岗，这个中国目前经济改革中最尖锐的问题，打破了杨家的生存秩序。使原本抱着铁饭碗的这群工人们想到了沉重的生存危机。刚刚出院回家的老杨头一着急又病倒了，但他说啥也不再住院，他要为儿女们想辙。大强主动辞职下岗的事儿把他气坏了， 第二天一早，他撑着病身子去了厂里，要收回大强的辞职报告。 预报说今天有大雨，那爸妈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哥，这件事儿你做得对，别犹豫了，我用实际行动支持你。你看你的这份国外采访资料，我连夜帮你翻译出来了。 是吗？ 嗯， 那给我看看。哎呀，太好了。 咋样？还有什么需要本小姐的？说话。你这个时候啊，千万不能让爸妈拖出后腿，你得顶住啊。那我走了。 嗯。 小玲， 哎， 出去啊， 姐夫。 哎， 上外语课去。 哎，好，去吧。哎哎，啊，说，嗯，我是孙胖子啊，你别他妈老催我行不行？把我逼急了，我可一分钱都不给你啊！你小子少跟我来这一套，我不是三岁小孩，这些年我啥没见过。行了行了，哎，大强 啊，解放。 哎，我说， 嗯， 你要的那个进口白钢啊，有消息了。 真的？ 哈尔滨孙胖子那儿有。 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我们到处买都没买着。你， 大强啊，撒尿和泥咱俩可就在一起啊。 嗯嗯， 你这头三脚，姐夫啊，我一定帮你啊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电话就打过来 啊。 爸没回来吧？ 啊，一大早和妈上厂子去了，怎么拦也拦不住。这不还让我别动地方，在家等他。哎呀，我辞职啊，最受不了的就是爸呀。 大强， 嗯， 想不想再听我说一句？ 嗯， 来抽一口。 我不抽。 爸呀是个好工人， 可 你这步啊绝对没错，你得有点自信心呢。 我当初离开厂子的时候，他们也不同意。哎呀，说了一大堆他们的道理，现在我啥样你看到了吧。所以啊，有些事儿啊，你对待老人呐，得先把事干成了，然后再告诉他们，知道吗？先斩后奏，有的时候啊斩了都不奏。哎，电话来了。喂，孙胖子吗？哎，是我是我，说说那是咋样啊？好好啊。哎，我内地就在旁边，你等一下。大强， 嗯， 拿准主意没有？他说进口白钢现在特别的抢手啊，客户上门来要货呢。 姐夫 啊， 你跟他说我要了。 哎 哎呀，爸那边回头我来说吧。 哎，胖子，你都给我留着，听见没有？什么没有协议书和合同？哎呀，你跟我俩还扯这套啊？啊，上了人咋的？你上了人挡回去不就完了吗？ 姐夫，姐夫，你告诉他给我留好，我这就去买车票，回厂拿了钱我就过去。 哎，我说胖子，我内地马上带钱就过去了。啊，对，孙胖子，我说你小子怎么回事你啊？啊，太阳今天落下去，明天就不升出来了？你想一想，将来有没有用我的地方啊？啊，啊，哎，这就对了嘛！哎，我说呀，价钱绝对不能涨啊！哎，货无论如何你给我留住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。 姐夫， 嗯， 啥也别说了， 啊， 你够意思，我这就去了， 哎，去吧。哎，大强， 等等等等， 嗯， 我这两天啊事儿太多，我就不跟你一块儿去了啊。 嗯， 我这样，我给孙胖子写封信，你带上啊。大强啊，这事儿给你办到这种地步了，下一步可全看你自己了啊。煮熟的鸭子绝对不能飞了。 哎 哎， 那我走了啊。 哎， 我就是不放心咱爸呀。 嗯， 算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斩后奏吧。 对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《普通人家》第一集。由齐欣欣演播，小妹由王威演播，母亲由赵金娥演播，大姐由周红演播，姐夫由张明亮演播，莹莹由龚艳萍演播，父亲由宋国峰演播，大哥由高爱军演播。广播连续剧《普通人家》第二集，根据李宝群的话剧《父亲》改编，策划单玉洁、姚选臣，编剧陈继忠、姚选臣，编辑张九卿、方南，导演陈光、金杰，录音东升、亚堂，监制王然、贾国志，总监制海清、扎娜。杨大强自作主张，主动辞职下海去实践自己的人生。他东挪西凑，筹集些资金，经过姐夫秦大成的牵线搭桥，要去哈尔滨购买进口白钢。这不，大强去买火车票，他前脚走，老杨头就在老伴的搀扶下从厂子回来了。 人呐， 嗯， 说老可真快啊！妈的，就这几步道，走得我这个翘脖子直发软呢，这是。哎呀， 你呀， 嗯， 是病刚好， 嗯， 身子虚， 可不咋的。 爸， 哎， 回来了， 回来。大玲啊， 哎， 嗯， 你让大强子出来。 哎， 嗯，大强他不在家呀。 嗯， 哎，刚才还在院门口吹口琴呢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 不是说好了让他在家等着吗？这他妈皇上不急急太监呢，这是。 老头子，老头子你别着急。 妈妈， 这么一会儿又又嗨，这么一会儿他走不远。哎，老头子别急啊，大玲啊， 啊， 来妈问你， 哎， 人家厂领导考虑咱家的情况，加上你是厂先进，安排你到收发室工作，你咋不去呢？哎， 妈。爸，我好几个姐妹呀，争着去看那个收发室。你说那陶小玲吧，身有病，孩子还那么小。哎呀，一起工作了那么多年的姐妹了，我怎么好跟他们去争啊？ 嗯， 爸，你看 我好歹吧还是个健康人，我能找着活。 哎，可咋好呢？大玲啊， 哎， 慢慢找啊。 哎， 哎，你先去把大强找回来去，你爸有话跟他说。 啊， 啊，爸，那我去了哈。 嗯。 哎，大玲这么一让啊，他那工作就没指望了。 嗯，你还真别说，这还真像是我闺女。大玲这个事儿干的没错， 嗯， 你可不行埋怨她啊。 嗯， 哎， 可惜了喽。哎，哎， 嗯， 大强要是回来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听你的话呀？ 啥听不听的呀？就照着我跟厂头说的，收回他那个屁辞职书，明儿一早回厂子上班去。厂子一天不黄，他就得好好的在厂子给我干一天。 呀，大强回来了。 爸，你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，我不回去啊。 你敢？咱活是厂子的人，死是厂子的鬼。我跟你妈在厂子干了一辈子了，那集成厂就是咱的家，家呀。 可 新厂子不要咱们的，不行咱自己个儿跳槽。你他妈给我死了这条心吧，你都啊！ 大强，你就听你爸的话啊。 爸，这些年我什么事儿都听您的，可这件事我铁了心了。 你再给我说一遍，说呀你啊！你小子可真混呐你啊！嗯，我老了，我干不动了，我指望谁呀？嗯，二驴子那个样，小玲子没个着落，你姐又，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！我就巴望着你能接我的班，在厂子里头干出个模样来。嗯，你说你这些年，啊，你当车间主任，升科长，大家伙夸你，厂子里栽培你，你有屁顶点那个好事啊？你爹我的背后，我偷着乐呀，我啊！我走在工人村，腰板拔的比别人都直。我做梦都没想到啊，你小子怎么会，你啊？大玲他们下岗了，是厂子定的，我没法子。可你他妈这么干，你想干啥呀你啊？啊， 我是 你是在摘我的心呐，你知道吗你？ 哎呀，爸，你说这事怎么和你说呢？是你们这辈人的脊梁啊，撑起了咱们国家这片天。 哼， 可今天我看明白了，国家是要我们这辈工人啊再做一次贡献，这也许是历史上最大的最残酷的一次，那就是下岗。爸，咱这企业吧好比是条大船，老化了它需要大修，可船上又上了那么多人，再不下了些人它就要沉了，只有下了一部分人才能把它修好，让它重新开动起来。爸，我不想在这条船上挤了。我 你少他妈给我讲大道理，这个船上就剩一个，也应该是咱们老杨家的人。 爸，你不知道，我上的是条有希望的船，在这条船上我有事可做，我能看到我自身的价值啊。我们都商量过了，来年有了钱，先建一个彩色不锈钢大厦，再成立一个北方彩钢公司。一想到这些，我这浑身都发烫了吧？ 你说出龙叫唤来也不行啊！彩钢啊，公司啊，你吹气儿呢你啊？你爹是工人，我看真的，信实的。 爸，现在呀，不光咱工人下岗，国家机关干部也要下岗分流。我在这个时候主动选择这一步，他没错吧？ 你他妈主意咋这么正啊你啊？嗯，我明告诉你，这个事儿啊没商量，两条道，走哪条你自个儿挑。一个，明儿一早麻溜回厂子上班去，给厂子交份检讨书，老老实实承认错误。 是什么？ 二条啊，你走，嗯，你爱上哪去上哪去。不过你要敢迈出咱家这个门槛儿，老杨家就再没你这儿子了。 爸，你个 走哪条道你自个儿掂了。 爸， 你掂了吧你。 从小是在机床厂里长大的，对厂子我这感情不比别人差呀。这些年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啊，那厂子困难，国家着急，工人着急，可厂领导除了会向国家苦穷喊困的要钱，他会别的吗？那企业不改革哪有出路啊，眼睛不盯着市场的，那生产的产品再多有什么用啊？爸，你说这些年我玩命不啊，我学电大钻技术钻管理，我是真想好好干的，可我干着急使不上劲，我这双鞋憋得直站啊，你知道吗？ 那也不能走，你给我老实等着，等着厂子好的那一天。 爸，你跟你 你小子是不是想成心气死我呀？你啊啊，你要敢明天不去上班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。 爸，你等等等，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我都43了。小强下岗了，大姐下岗了，眼瞅着咱这个家就要，你要等到我也下岗吗？这些年钱越来越难挣，莹莹妈就因为我穷啊才跟人家跑的。爸，我不想等了，我也等不起了，我可以不要退休金，不要公费医疗，不要档案，我就要下半辈子换个活法啊。哎呀，这么混吃等死过一辈子，我不甘心呐、啊、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会后悔一辈子。走了， 走， 你只能待在爷爷这儿了啊。 嗯嗯，行，我就愿意在爷爷家待着。 莹莹， 嗯， 爸爸把这把口琴留给你。 哎， 想爸爸了就吹吹他。 嗯， 要是爷爷奶奶心情不好了，也吹给他们听，啊。 嗯， 记住，要听爷爷奶奶话。莹啊，爸走了。 爸， 大强，大强， 爸爸， 你呀，拿上伞， 早点回来。 走吧。走了你就别回来，老杨就再没你这儿子了，你滚吧你！ 老头子， 你滚吧你！ 老头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有病，你心脏不好，赶快吃点药，吃点药啊！ 吃药，吃药，我吃那么啥药啊？我吃药啊！完了，完了，这个家。这是全完了，走吧，都走吧，我也走进太平房上火葬场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死吧！ 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这是说啥话呢？这个家咋完了？你这个老东西耶，你这是，你这个糊涂蛋，有病，你经不起这么折腾啊！大强他是一时糊涂。他想开了，他兴许会回头。 爷爷，爷爷，你别哭了，奶奶，别哭。 杨家的大儿子杨大强终于迈出了杨家的门槛。这门槛不仅仅是杨家的，也是中国传统伦理和计划经济的门槛。大强勇敢地跨了过去，流着泪闯世界去了。这时大女儿大玲、二儿子二强都下了岗，小女儿小玲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杨家和相依为命的工厂完全彻底地脱离关系。老杨头一下子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 老头子，老东西，你好点了？这是咋了呢？昨个还好好的，一家人乐乐呵呵的，可今儿咱俩这一辈子啥啥都交给苍蝇了，我俩咋还闹成这样？ 哎，我这是咋的了呀？嗯，都这功夫了，眼泪巴叉的挺啥用啊？老伴儿啊，老伴儿哎，我闹腾完了，没事了，你也别哭了，嗯，哎，把眼泪擦了。我让你擦了。哎，咱俩呀都是老工人，也是在党多少年的人了，你说这些年比这再难的事儿咱们也都遇上过呀，不是都一块儿挺过来了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啊，你得应我一件事儿，往后啊不管多难咱们也不哭了，不能再哭了，咱不能堆下呀，咱是老点儿，得做出个样来给那些孩子们看看， 老头子， 嗯， 你这又要干啥去呀？ 他们不都下岗了吗？我他妈上岗。 嗯， 二驴子、小玲子他们不去，我去。明儿一早我就去补手续上肉。羊肉串儿，羊肉串儿，都来啊，尝一尝我老杨头的羊肉串儿。 哎呦，这不是老杨师傅吗？ 哎呦，大刘 怎么又出来烤羊 串？老杨头的肉串生意挺红火，可他的心情却好不起来。就像外边时强时弱的秋风一样，他心里的阴云总也散不开。他迷惘失落，不理解自己一辈子勤俭持家忘我工作，怎么会遇到这么多难题。 大玲回来了， 爸。 哎，那你这工作的事儿这两天跑得咋样了？ 跑了几家职业介绍所，都登记了。 哦， 我把这些年得的证书啊、奖状的我都带去了。 嗯， 他们让我填了表，说有活就告诉我。 嗯，那快进屋吧。 哎， 你看看呢，这都累成啥样了，这都。 在厂子干了那么多年，也没有这几天累呀。 嗯 爸。 嗯。 这阵子我老好做梦，我梦着厂子又好了，我们都回厂里去了，机器又运转了，我们都有活干了。 玲儿啊，实在找不着事儿，跟着一块儿卖肉串吧。嗯， 不，爸，我还是想在厂子找份工作，我也不能一辈子卖肉串儿。再说，看着别人去上班，我受不了。 那就再找，再找啊！别着急，进屋吧。 哎， 饭在锅里热着呢。嗯，哎，大玲啊。 啊。 大强子，他没上你那儿去啊？ 没有啊，爸。倒是打了个电话，说是要找大成的。 那 大成这几天他没在家。 啊，那你快进屋吧。 爸，你上哪儿去啊？ 啊，我就看看你缝的呗。 你打我一顿吧。 这咋了？ 咱们家呀，是我最大，可是我最没能耐。妈，我可真没想到，我刚四十多岁我就没人要了。妈， 玲儿，玲儿啊，玲儿， 出去找工作，人家就要30岁以下，还要有中专以上文凭。这么多年呢，我也没想到去拿文凭，更没想去学点别的。爸老说那是不务正业。可是现在怎么又跟我要这些了呀？ 玲儿， 妈，我现在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一个人活了40多岁，你能让他重活一次吗？ 玲儿啊，玲儿，别哭了，咋还不是个活呢？ 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哭着两声啊，心里就舒坦了。妈， 哎， 我在找工作，小玲也在找，你劝劝爸，你们就别去卖肉串了啊！ 哎，你爸他要干，谁能拧过他？这些天他老气儿不顺，我都不敢跟他多说话。玲儿啊，妈看你就别到处乱跑了，让大成在他那给你安排个差事。 不，妈，我不上他那儿去。 玲儿啊， 嗯， 是不是你和大成有啥事儿？ 没有啊， 我老觉着你俩有点不对劲儿啊。 妈，挺好的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就好。哎，妈这一阵子啊，心里老是空落落的。你要有空，就常回来跟妈说说话。 哎。 妈没啥能耐，可只要妈在一天，这个家就是你们遮风挡雨舔伤口的地方。 妈， 秋雨不紧不慢地下着，下得让人心烦。可对老杨家来说，最让他们闹心的还不是秋雨。下岗使杨家的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压抑沉闷的失衡与躁动中。那老杨头看天要转晴，急忙去见肉。他刚一出门，家里就闹翻了天。 小强， 小强， 干啥？ 你吃错药了咋的？又在那闹腾啥？ 我憋得慌。 你憋得慌就闹腾别人啊？ 妈，我想挣笔大钱，你给我贷点款， 你 几千块就行。 几千块 啊？ 你想把你妈包皮吃了咋的？ 咋了？ 你以为你妈是开银行的？ 哎呀，咱家不有老乡底儿呢吗？ 那个钱你爸早就发话，谁也不行动，特别是不能给你。 你先别告诉他不就得了吗？哎妈，等我挣了钱，给你俩开双份工资，啊妈。 我等你开工资啊？ 啊， 我不得等咽气儿了。 妈，你总说我不能挣钱，那挣钱得有本钱吧？你舍不得孩子，我套不住狼。哎妈，你最后再借我一次钱，我永远都忘不了你。 二强， 妈，我看着你和爸，那么大冷的天在外边又喊又叫的，那比打我和骂我都难受。 二强啊，你要那么多钱到底想干啥？ 哎呀妈，你先别问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呗。哎妈，咱家钱放哪了？ 不， 你给拿点呗。 不， 妈就一点。 不行，那些钱都是你爸头些年卖羊肉串一点点攒下的。眼下家里这样，万一要是出点啥事儿，再说了，你这号的能干啥呀？干啥还不得赔个底朝天？你呀，就老实的在家给我待着，只要你妈能蹦跶，就饿不死你。 哎呀妈！怎么你怎么看我？你要是不借我钱，我可出去偷出去抢去。 你敢？反正你，哎呀，你让你妈省点心行不？小玲，小玲啊，你这又咋了？ 没咋。 那跟谁轮风使气呢？ 哎呀妈， 你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啊，跟谁生气呢？ 跟小钱儿。 小钱儿谁呀？ 呀，就是你说常来找他那小子，我调查好了，那是他男朋友。 哦，他介绍我一家合资公司当经理助理，月工资800。 呀，这么多呀？好啊。 好什么好呀，他们是家假合资企业，账户上根本就没有外资注入，是利用合资的招牌偷税漏税。还有那个刘总素质更差，当着挺多人用脏话骂一名清洁工人，还打得他满嘴是血，我实在是看不过去，和他干了一架。 小玲啊，一时找不到工作，妈不怨你，可你不能到外头去使性子，人家小钱不是为你好吗？ 妈，你别管，这是我的事儿。 玲啊，你回来，你又要干啥去啊？ 你能不能不啰嗦？我有事儿呗。 刚才你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《普通人家》第二集，父亲由宋国峰演播。母亲 由赵金娥演播，大姐由周红演播，大哥由高爱军演播，莹莹由龚艳萍演播，二弟由齐欣欣演播，小妹由王威演播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，谢谢收听。